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For today, we have this new lesson, lesson 118. Now we see the title, A Good Role Model. Usually, when we use this word model, we simply mean, 也就是所谓的我们讲的模特儿, a fashion model. But now we have this combination of two words together.A role model, 那就是不是模特儿了。A role model 就是模范生。A good role model, 好的模范生或者是好榜样。来，我们现在就一起来看今天的文章怎么说的。Mary graduated from business school and entered a company as a secretary. She worked hard.And was later promoted to supervisor of her section, in charge of 12 other women. She was a little strict about work, always demanding her workers' best effort. However, she was also always fair and thoughtful to them, so they liked her very much. Knowing that she needed more knowledge, she took some management courses.At a community college at night. Years later, she earned a degree in management upon graduation and finally became office manager. Even though she had a high position, she treated her co-workers the same as before. It was no secret that Mary was the most popular person in her office.This lesson simply teaches us a point, that is, we should learn to be very modest, even though sometimes we are in very high positions. We should also learn to treat people equally. This way, people around us will like us and respect us. 我已经在诠释这一课了，用很简单的英文诠释。来看这个 role model。我们用的时候可以讲 So Peter studies very hard in terms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He is a role model. 就学业方面来说他是一个模范生 In terms of T-E-R-M 加个 S In terms of O-F 你要把它记起来就什么而言就学业表现 Academic performanceACADEMIC In terms of academic performance He is a role model 我们就可以这样讲好我们现在来看文章一句句的这样解说 Mary graduated from business school 玛丽 graduated 就是毕业加个 D 之后念成呢 graduated 不加 D 的时候 graduate 加个 D graduated from business school business 别念成 business business 那个 B-U-S-I 那个 I 是不发音的 business 更不要念成 business 没有这样的发音 businessBusiness 他从商学院毕业法学院叫做 Law School 这都是大学里面的那个 school 是一个学院的意思、From Journalism School 也就是新闻学院 我们常常说。好了 ，and enter a company， 然后就进入一家公司啊，不是公司啊 ，as a secretary， 担任秘书。那么你看，担任秘书，这个秘书叫 secretary， 变成 secretary 这样念。Graduated from， 这个是很棒的短语。他毕业于北京大学。He graduated from Beijing University, majoring in law.主修的是什么东西呢？是法律。我们后头的动词啊，本来是 and majored， 他故意把 and 去掉，使这个动词没有连词的时候，就要变成现在分词 majoring， M-A-J-O-R-I-N-G， majoring in law， 就可以这样说。She worked hard and was later promoted to supervisor.Of her section, in charge of 12 other women. 她呢，非常的努力工作啊，还一进办公室就马上擦桌子、擦椅子、端茶等等，这些事她都做。And was later, 之后呢，也就被提升 promoted, 被提升到什么样的职位呢？ To supervisor, 这是一个职位。所以他前面那个 the supervisor 那个 the 他把它省略掉了，他被提升为总经理呢。 She was later promoted to general manager， 都是不需要加定冠词的，表示职位。 Of her section 就是他的部门，这个 section 这边等于 department， 我们讲的百货公司大家都知道 department store， 那个 department 是 DEP-A-R-T-M-E-N-T， 他就被呢提升到了他的这个他的部门的主管，主管叫监督者，叫 supervisor， 不要念成 supervisor， 我常听到这样念的话我就知道他查了字典可能有问题。好， supervisor 重音在第一个音节。 In charge of 负责管理，那前面省了两个字 ，and was in charge of，and was， 同时也是 was in charge of 12 other women， 另外十二个女孩子、女人啊，就是女的。那么她自己本身有一个，她自己是女性嘛，对不对？所以因为她前面用 she 嘛 ，Mary 嘛，所以这边为什么加 other， 就是另外。他还负责管12个女的，连他在一起43个人。She was a little strict about work. Strict 就是严格的。这个字呢，他前面加了 a little， 如果不用 a little， 就 she was very strict， 非常严格。She was a little strict， 她是有一点严，还不会管到你呼吸， about work， 对工作。这个要下班三点以前把它做完，这个嘛需要三天的时间，这个企划案一定要好好做，加油。他的语气非常的柔和。 Always demanding her workers' best effort。 那为什么这边 demand 加了 ing 呢？因为啊，他本来是 She was a little strict about work and always demanded，它本来是一个对等并列连词 and always demanded D-E-M-A-N-D-E-D， 它把 and 省略掉之后，第二个动词 demanded 就要变成现在分词 demanding， 表示两个动作同时在发生。你看他坐在那里看报纸，这句话的中文你会讲英文的时候你就不能说She sat there, read a newspaper. 因为 she sat there, S-A-T, 可以过去时 sit 的过去时。可是你的 read a newspaper, 你就没有连词连接啊。你本来是 and read a newspaper, 要加个 and, 或者 R-E-A-D, 它 原时、过去时、过去分词都是一样，可是念法不一样，不是念成 read， 要念成 read。可是这时候给老外的感觉是，他坐那边接着在看报，有先后次序的感觉。所以为了同时发生的，通常他就把这个 n 去掉，改成逗点。She sat there reading a newspaper。那前面的时态并不一定用的过去时，我可以用过去进行时，比如说 I was sitting by the window， 我当时是坐在窗边 looking out at girls passing by。 looking 我后头把那个 and 去掉了，就改成了 ing， 然后看着外头，看着呢这经过的这些女孩子，好，很好的话我就 feel 吹个口哨，不好的话就这样子。这个也不对啊，这个千万不要这样学。 demanding， always demanding， 本来是 and always demanded， ing 去掉加 ed 变成过去时，但是我会故意把这 and 去掉了，之后动词就变现在分词。Always demanding， 一直要求，始终都是要求他员工的最佳的努力。Her workers 就是他的员工的 best effort， 拿出你们最佳的本领出来，一定要加油，做得好。所以他是有点严格。However， 不过呢 ，she was also always fair and thoughtful to them。他也同时一直是很公正的，而且呢也很体谅的 and thoughtful to them， so they liked her very much， 因此这些员工也都蛮喜欢她的。 Knowing that she needed more knowledge， she took some management courses at a community college at night。 这个句子本来是 knowing， 不是 know， knowing 本来是 she knewshe 当主词主语，或者是 knew 是 K-N-E-W。 She knew that she needed more knowledge， she took some management courses。 可是如此一来你变成两个主句，没有连词连接，如果有连词多好啊。 Because she knew that she needed more knowledge， she took some management courses，或者是 she knew that she needed more knowledge， so 用 so 连词， so she took some management courses， because 后头不能跟 so， although 后头不能用 but， 双重连接，只准有一个连词。但如果我们不用连词怎么办呢？我们就把第一个主句啊化简为分词短语，原则如下：一，相同的主语去掉，She knew she 跟后头的 she 主语相同，动词后头的动词 knew 就变成现在分词，就 knowing 就这样过来的。所以我们翻译的时候先翻他后头的主语知道，然后再翻 knowing that she needed more knowledge， 她需要进修，要有更多的知识。于是 she took some management courses， 她就呢修了一些课程，修课程的修用 takeI'm going to take Dr. Lee's class， 要准备修李博士的课。为什么要修呢？因为他上课的时候啊从来不看学生，所以学生个个呢打呼不睡觉都可以，所以好多人修他的课。哎，不行哦，那这种老师是不负责的。所以呢一定要记住，要像张飞那样的老师，眼睛一直是睁开的，这样即使是睡觉的时候眼睛也睁开，让你呢不敢呢打瞌睡，这样的老师才厉害。好，他就修了一些气管 management， 就是管理方面的这些课程。好， at a community 就是社区小区大学 college， 这边叫做社区大学，就是在美国啊它有一种呢，就是你高中之后呢你不需要马上的进大学，一般的大学要考一种考试叫做 SAT， 那么这种考试呢是比较困难的，甄选之后你才可以进入一般大学，包括呢很好的 MIT， 也就是麻省理工学院，或者是 Harvard University， 或者是哈佛大学。如果呢你不想进这些大学呢，你半工半读，那就是一般的社区大学也可以去，他进去就没有那么严苛，所以一定要考 SAT 这种考试。那么这个 SAT 就是学术性向测验，叫 Scholastic Aptitude Test， 我不要说它的经过很多啊，它比托福还稍微难一点，它是考本地的英语为母语的学生他们的考试啊，大部分。所以呢一般的他们通常就不考这个 SAT， 就直接到社区大学念书。修课的时候他没有规定你要修几个学分，所以很轻松的在里面念书。他这个是可以晚上读下午读，你有什么时间你就来读进修，那一定是晚上嘛，所以或者加了个 at night。 Years later， 几年之后啊， She earned a degree in management upon graduationAnd finally became office manager. 几年之后他就赢得 earn 就是获得，这边不但 不是表示挣钱的挣， earn a degree 代表获得学位，获得真正的管理方面的学位。在什么时候呢？ Upon graduation， upon 加名词或者是动名词，中文翻成一点点点就点点点，比如说我一见到我爸爸我马上拔腿就跑， Upon seeing my father I ran away， Upon 后头就放 seeing S-E-E-I-N-G， 那个用法就等于 As soon as I saw my father A-S 再加个 soon S-O-O-N 再加个 S， 这一怎么样就怎么样。 As soon as I saw herI passed out， 我一见到她我就昏倒了，她怎么那么美呀、啊、As soon as I saw her I passed out， P-A-S-S-E-D， 我就昏倒，太美了，三个鼻子九个嘴巴真美。 And finally became office manager， 然后就当了呢公司的那个部门的主管，这指的是公司的经理啊。他本来是自己的部门的小主管， office 就是办公室，这边指的就是公司，公司的经理。 Even though she had a high position， 尽管就等于 though 或者是 although A-L-T-H-O-U-G-H， 这个时候一出来你知道这种公立英文好不好，就看他后头加不加 but， 他再加个 but 就完蛋了，又是变成双重连接词，那就不对的。 Even though 后头就不能有 but， 果然后头没有 but。 Even though she had a high position， 尽管她的职位很高， She treated her co-workers， 可是她对她的同事们 The same， 相同的对待。 The same 这边当副词，就是 treated as before， The same 后头要加 as，跟和以前一样的要对待他们，没有两样，他没有高高在上的味道。 It was no secret， 不要念成 secret， C 长音长元音 secret。 他说 it 是代替后头的 that 从句，所以以下并没有秘密。以下是什么呢？是整个 that 从句 that Mary was the most popular personIn her office， 玛丽是她公司最受欢迎的一个人，这一点就没有秘密了，已经不是秘密了，大家都知道了。好，这篇文章我们觉得还是真不错，现在跟着我向你念一下。好，念的时候记住嘴巴夸大，然后呢速度放慢。 Mary graduatedfrom business school and entered a company as a secretary. She worked hard and was later promoted to supervisor of her section, in charge of 12 other women. She was a little strict about work, always demanding her workers' best effort. However, she was also always fair and thoughtful to them. So they liked her very much. Knowing that she needed more knowledge, she took some management courses at a community college at night. Years later, she earned a degree in management upon graduation and finally became office manager. Even though she had a high position, she treated her co-workers the same as before. It was no secret that Mary was the most popular person in her office. 然后你就开始慢速的念它，边念边想中文。现在我们有点时间看语法重点。由于我语法重点已经在讲解的时候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在这边看的东西我大概念一下让大家回味。介绍动词变成分词的方法。 A， 句中如有两个动词应有并列连词 and 连接，也就是 Peter sat in the living room and watched TV， 彼得坐在客厅并在看电视。上述的句子就语法来讲没有什么错，因为动词 sat 跟 watched 有并列连词连接，但这时候给老外的印象是彼得先坐下来接着在看电视。这两个动词代表的动作有先后次序的发生这样的形态，所以为了表示两个动作同时发生的英美人士呢会删除连词 and， 把第二个动词变成现在分词，也就是 Peter sat in the living room watching TV， 这样比较好。注意假如你第二个动词是 be 动词，就像 is, are, am, was, were 等等，这些 be 动词一律变成现在分词 being， 再把它省略掉。你看 David came home was tired and hungryDavid 回到家，然后他是又饿又累啊 ，tired 就是累。可是这里呢 ，was 跟 came 没有连接，本来要加个 and was tired and hungry， 所以呢不故意把 and 去掉，他表示他回家的时候同时又是饿又累。所以他把 and 去掉之后没有连词，就把 was 第二个动词变成现在分词，它是 be 动词。所以千万不要自作聪明变成 wasing， W-A-S， 自己再加一个 S 再加 ing， wasing 还没有这个用法，因为大家都要用原型动词来变。 be 动词的原型都是 be， 不管你的 is are am was 等等，所以就变成 being， a being 再把它省略掉。所以 David came home tired and hungry。 我们再来看一个例子，这位勇敢的人，这个年轻人此时是个英雄。 The brave young man died was a hero， died 就是死亡了， was 也是动词，是个英雄，此时是个英雄。可是你没有连词连接啊，你至少加个 am， die and was a hero， 可是老外觉得很奇怪，先死然后又变成个英雄，哦不，死的时候同时是个英雄，它同时发生，所以 and 就不要了， was 就变成 being， being 省得掉，就变成 the brave young man died a hero。 还有我们可以看本课第三句， she was a little strict about work， 她对工作稍微有点严，要求比较严， always demanding， 这个 demanding 本来是 and always demanded， 这样过来的，有并列连词，所以一样的我们可以把 and 去掉，第二个动词变现在分词，表示同时发生。那么因为句子长的关系，所以加一个逗号，就变成 she was a little strict about work， 逗号 always demanding her workers best effort。 以后在文章里头，以后的写的这种文章里头经常可以看得到，你现在也可以开始大量的看其他的文章，都可以看到这种分词结构，我这边会说得很清楚，所以大家一定要呢努力，我们真的是从零起点这样开始